好啦，今日和你 shop 咧就緊要啦，咁咧就請到阿 Angus 上嚟咧，就係同大家介紹佢嘅本地嘅作品。咁 Angus 咧就係呢個風啤嘅負責人。係。咁喺我哋面前就有四款唔同嘅啤酒，都相當特別嘅喎。係。 咁呢款咧就係 陳皮妹啦，一睇就知。 冇錯啦，其實佢嘅 packing 咧就係好似白粒陳皮妹。咁而呢張紙咧就直情係嗰只陳皮妹嗰只雪梨紙， 有陳皮妹味嘅， 冇嘅， 冇嘅。呢個就竹蔗茅根啤，我真係以為竹蔗茅根精嚟嘅喎。 佢係用竹蔗茅根嘅 釀造嘅啤酒， 釀造嘅啤酒係啦，用中西合璧咁。 呢個一睇就知啦，我哋細個食嘅山楂餅啦，山楂。 其實佢山楂同埋冬麥都有。 啊，咁但係我覺得最特別就係呢個撞咗添，其實。生命麵包啤， 冇錯，呢個係 IPA 嚟嘅，做今次頭一批做出嚟係做二賣嘅，捐去聖火嘅。 係啦，呢只就係二賣嘅。咁啊，大家如果想試下呢啲啤酒咧，Angus 嘅心血結晶咧，咁啊記住啦，呢、這個星期六嚟緊嘅星期六12點到5點，我哋城寨人嘅呢個聖誕圍爐咧 ，Angus 就會現場同大家介紹佢嘅心血結晶啦。Cheers, 乾杯。 嚟到最後一節啦，今晚嗰、那個尼敦道證交所啊，聖誕前嘅最後一集 ，OK？ 咁啊 ，anyway， 我哋今下講開澳門回歸20年嘅，咁啊，即係我咧就冇咩即係見解嘅，但係俾一啲 information 大家去諗嘅。澳門嘅基礎咧，你話係發展金融中心咧，因為金融中心呢家嘢咧唔係孤立嘅一個產業嚟嘅。佢同個社會個成熟程度同埋進步程度係有關係嘅，即係我嘅膚淺認識就話澳門咧，佢同香港有啲軌跡唔同，除咗係葡萄牙統治之外咧，佢個規模細，亦都咧係缺乏咗香港咧，我哋係製造咗一個中產階級出嚟嘅，專業嘅中產階級出嚟，咁包括醫生在內，咁點解會有咁多醫生咧？因為香港100年之前已經有醫學院，孫中山第一個畢業生啊嘛。澳門咧，葡萄牙統治400多年都係冇醫學院，變咗佢冇一個獨立嘅中產階級出嚟，所以佢推動嗰個民主咧係真係爭咁啲嘅。咁第二咧，你話呢幾日習近平訪問搞到澳門好唔方便咧，第一咧運油車唔准去澳門行啦，咁啲人咧早兩日就排隊去入油啦，即汽車。第二，澳門係冇一個中央嘅石油氣系統嘅，咁所以佢大部分居民係靠送一桶桶石油氣，咁呢幾日係唔准送石油氣，咁你冇飯食，我唔知點啊，咪落街食啦嚇之類啦，反正澳門年年派錢啦。咁澳門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去搞一次即係中央想搞一次大躍進，去推動澳門成為人民幣嘅其中嘅金融中心咧，其實係一樣係違反咗咧。他自己共產黨人講的客觀叫科學社會主義，唯物主義是講求實事求是，這件事絕對不是實事求是。第二一件事就是現在講的國際金融中心，紐倫港全部都是行普通法的， 係容易啲 match 嘅。彭大陸法嘅國家咧係冇一個做到國際金融中心，唔係唔金融中心，係冇咁大嘅金融中心。而家紐約、倫敦、香港都係行呢一套嘅。咁大陸 唔係你日本都好勁嘅。如果你以嗰個總市值啊，即係日本嘅總市值都大嘅相對。 但係今年香港已經係成為 咁，香港不嬲都大嘅。 啊，咁呢個係一個因素。咁啊，共產黨人咧就成日都話自己係唯物主義者，即係實事求是，要科學社會主義啊啲咁嘅嘢。結果連呢啲嘢都弄唔通咧，就拋出個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喺澳門搞出嚟，我都係莫名其妙。唯一嘅解釋咧就係啊，警告你班香港啲港產唔好咁串啊！ 你香港人有自己識見，你嚇我嚇我唔到，即係。最簡單的一句就是你開檔翻攤，你都得我都得，擺張台擺啲豆喺度，係嘛？咁樣排開，你落咗注我會賠，即係最你賭錢你最驚就係贏咗錢收唔到錢嘅啫，係係嘛？咁如果即係賭翻攤啊、輪盤啊嗰啲，其實你要開嗰啲賭咧，你只要確保賭仔係可以收到即係派彩咧，咁你就已經開到賭嘅。咁點解我話股票啊、金融啊、期貨啊難咧？就是、因為佢開到嗰個產品咧，中間涉及好多interpretation， 即係啊咁樣呢個時候呢只股票係咪要停牌啊？或者咁呢張期貨咁喺呢一刻咁叫唔叫做生效啊？嗰個合約係咪係有效啊？等等呢啲咧，咁好講規矩。咁時時我哋話，法治係一個金融中心嘅核心。其實再用 layman 啲嘅講法就係、是，我哋作為散户，我哋即係其實可以好多錢都仲係散户。我同其他散户之間嘅仲裁係靠政府去做噶嘛。因為如果個政府係一個好公正嘅裁判咧，咁我哋就賭得開心啲嘅，我哋會賭得比較暢順啲嘅。咁第二樣嘢，法治第二個層次就係、是，如果我同政府對到，大把機會要同政府對到啦。個裁判都仲係公正嘅話咧，嗱咁就法治啦。即係話我時時話法治嘅定義就係政府都有可能輸官司啊嘛。咁所以點解新加坡咧，其實就嚴格嚟講唔係一個好成功嘅即係證券交易市場係有原因嘅。因為新加坡政府，我有冇聽過有人打贏佢官司？我未聽過。 咁講， 仲要佢係最大嘅 player 係咪？香港政府久唔時輸官司，香港政府好鬼死驚輸官司添嘅。咁所以咪就係、是、我諗呢個係我哋一路話嘅制度優勢，其實係一個好即係一個會怕輸官司嘅政府咯。但係而家中國模式之下，佢哋仲驚啲嘢咩？我就覺得佢唔驚啦。 所以送中條例咁恐怖就係呢個原因啦。香港咧，你可以話啲股市都係一個賭場嚟，贏咗錢你未必走到嘛。送中就令到你贏咗錢未必走到。 係賭錢最驚就係唔係我贏咗冇、派彩，或者派咗彩行唔到出個賭場。 同埋 呢啲咧， 我講多阿程生啊，我講多樣嘢你回應啊，即係最近咧就有個香港人 ，OK， 就經港珠澳大橋。就出咗港方嘅管轄權地區，去到東面人工島，即係中共嘅管轄區，就俾中共公安就拉咗，話去咗大陸咧係犯咗走私罪，咁啊從此 disappear 入咗大陸啦。OK， 嗱呢樣嘢就重燃香港人嘅恐懼啊！本來咧你唔訪問習近平訪問澳門咧，大陸係唔會喺條港珠澳大橋揸得咁緊。咁大家都知道咧，嗰節一出咗港方嗰度咧，就係大陸管轄噶啦。大家都知道，咁大家 assume 就冇事，即係我飛過你領空就冇事，你唔會夠膽逼降我。而家等於將飛機逼降，夾硬拉咗你落去，好似嗰套戲《白夜逃亡》咁嘅飛機落咗蘇聯嗰個便捷嘅芭蕾舞員就要俾佢捉啦。哇！呢、這個恐懼唔簡單噶喎，阿程生。 當然啦，我哋當年好多朋友出嚟反對一地兩檢咧，其實都係擔心呢樣嘢。咁當時咧就好多建制派嘅朋友咧就話：點會咁快？即係點會有咁容易會有呢啲 case 㗎？咁就即係話喺香喺西九被周翻去嘅事。嗱，一地兩檢實施咗， 都夠一年。 都唔夠一年啦， 唔夠一年。 我就知道確確實實有三單案係香港人已經到咗西九啦， 嗯， 被截翻翻去。咁咧證明香港人擔心一地兩檢呢、這個呢種擔心咧係完全合理嘅咯，係嘛？咁所以你唔好講話你而家即係入咗即係呢個中國領海個範圍，佢有權咁樣周你。你就算喺香港，佢都要夾硬將呢個西九嗰度一部分，即係個直通車嗰、那個到港嗰部分嘅月台範圍咧， 割咗俾你， 係割咗俾佢，係嘛？咁你更加冇即係冇聲好出啦，即係好啦嗱。但問題就係政府嘅反應，我覺得好黑人憎。 係 張建宗點反應呢？就話呢啲係啊，佢係有佢嘅即係 司法管轄權， 我哋冇權干涉。啱咁問到個人周攞翻係點啊？哦，呢、這個係即係個別嘅事件，我哋唔可以咩？我哋會有家屬有需要嘅時候可以通過政府。好似講到好同自己完全冇責任咁樣。你作為一個政府，你嘅公民喺出境之後。呢、這個咁樣去被失蹤嘅時候，你完全係唔緊張嘅。好啦，嗱，你都可以賴話你個人已經出咗境啦，啊你又唔關香港政府事啦。喂，李波事件你冇得嘈啦啩，冇得賴啦啩。李波事件，你香港政府有冇嘗試過聲色俱厲咁樣樣譴責呢種越境執法嘅問題？冇嘛，咁所以我就話咧，即係回歸以嚟咧，佢睇唔到香港政府咧係攞出一啲決心或者一啲有某啲作為，係令香港人係對一國兩制唔好跨境執法呢樣嘢係放心。冇，好啦，咁你所以變咗大家你而家仲要搞出一條即係送中條例，將兩地之間本來已經好脆弱嘅防火牆咧，你拆咗佢。你所以你點怪得香港人唔即係呢個連續呢一年嚟呢半年嚟咁嚟反抗你咧，係嘛？所以你從呢啲嘢你睇到咧，就係話即係究竟香港有冇捍衞香港政府有冇捍衞兩制嘅嗰種意識同埋嗰種決心，我哋係好懷疑嘅。 嗱，李家超仲黑人憎啊！話聲俾你聽，李家超話嗰度安唔安全咧，一個 common sense 一個常識嚟嘅。哇，大佬，你即係將責任推咗喺事主身上。你呢啲咧就係李家超講嘅，即係話咧，你俾唔俾人強姦就係你自己攞嚟賤咁解啫啊！即係好賤嘅。咁不過李兆富頭先咧，我哋都傾過呢樣嘢就係。至於澳門啊，可唔可以喺金融取代香港啊？中國模式成唔成功啊？我啊經常聽到啲藍絲以及親共人士啊，喺度噏話，佢哋好相信中國模式，中國係要 number one 噶啦，即係有咩問題咧？而家中國強大，喂，佢哋點解會信？佢哋係真信還是假信咧？以你識嗰啲藍絲或者海外華人，甚至大陸人。他們真的信那一套？ 不是，因為為什麼他們會信呢？就是因為他們覺得真的過去那二三十年大陸的經濟是好得的、 嗯、 他經常都說、你不信就回去看看，即就是他們會這樣跟你說、 嗯、 那問題就是、我試過有一次跟一個即是、來香港讀 EMBA 那些女生、 嗯 我就說他問 反問我們、你們香港人為什麼不專注做經濟發展呢？即係佢覺得我哋香港經濟好差，你哋做乜唔專注經濟發展？我話我話喺你眼中，你形容經濟啊，係咩一回事？我話你覺得一個社會作為一個經濟體，好似一間大工廠咁嘅，咁個目標係盡量生產得最多嘅產品，賣到最多嘢，咁就係為之一個經濟體啊，係咪？佢話係啊，我話 OK。我話經濟體有另外一個面向，有另外一個理解，就是在一個環境入邊，有人是合作的，有人是即係你就俾布匹我，我就做成衣，我就賣俾個農夫，個農夫就種啲菠蘿，個菠蘿就賣俾我哋食咁。我哋有合作的關係，我哋都有競爭的關係，你又賣布匹，我又賣布匹，係嘛？我話香港。 甚至乎你問我在一個自由的世界入邊咧，市場其實是一個同時並存競爭和合作的空間。咁你競爭你需要咩咧？一個自由平等的一個平台，即係你唔可以有一個人話：，誒呢度我玩曬㗎啦。如果係咁嘅話，就冇競爭啊，冇競爭冇進步，大家都識講。我第二，好，咁我哋大陸都有陣時有啲競爭嘅，喺好低層次啊，係咪都有嘅？我得，我合作，我合作就真係複雜，因為合作好講信任。你俾布匹我，我未必即時找數俾你噶嘛，我可能賣咗啲衫有錢翻嚟，我先找數俾你。中間有信任 ，credit。 我話你明唔明白？香港的市場的價值就是有一種開放的平台給人競爭，亦都我們有一定的信任才有金融制度。你前海又好，你尤其是前海一個很好例子，我想都不是只是人民幣國不國際化的一個問題，而是在他們眼中金融中心是什麼？用鋼筋水泥堆砌的很漂亮的建築物，我說你可以建很多的，其實大陸度度都有 CBD 的，北京又有金融街，上海又有金融街，廣州又有金融街，個個大城市都說自己有條金融街。那問題就是你有銀行，你可以存款，可以貸款，可以什麼，你甚至乎你說你的股市的規模都很大都好，但是你夠不夠膽將這一個這樣的制度是開放去全地球這樣去競爭，去跟全世界這樣去交接？不敢。點解唔敢咧？咁佢話：，人哋會衝擊我啊，會嚟恰我啊，會成啊，八國聯軍啊成。我話：咁你睇香港有冇恰過你？即係佢哋開，即係有啲論點，其實你講下講下，你就會發覺佢哋真係唔明噶。佢哋仲係當一個經濟體就係一間大工廠。 嗯。 其實一個工廠嘅比喻就係一個好計劃經濟式嘅思維。 嗯。 即係我由上而下，我話俾你聽，今年做50,000隻杯，因為我哋有50,000個人平均。他們就會打爛一隻杯，你今年生產指標就是50,000隻杯啦，即是這麼簡單的嘛。他們還停留在那個思維，他甚至乎說，我們現在有大數據，我們要做計劃經濟會更加精準。 嗯， 這個真的他們相信的，他們說那個數碼計劃經濟是的而且確是他們相信的一條路來的。那我說，就是很意識形態地跟你說，就是其實市場經濟其實個優點就係在於我哋入邊不斷有人犯錯，不斷有人經生意失敗，但係生意失敗唔會導致成個經濟制度崩潰。我話中國嘅經濟最危險嘅地方就係一個錯誤嘅指令係可以導致成個國家出現無可收拾嘅錯誤，即係你睇翻歷史都係。每次啲大饑荒啊，即係最近嘅，你話三年災害，佢係賴災害，實請係人禍。到晚清嗰扎，全部都係人禍，冇一次係出於真係因為天災而導致到嘅經濟災害。咁我話你哋百幾二百年近代史都已經有咁多次人相食嘅故事，你哋都學唔到個教訓，咁係真係唔明㗎。不是他們明知，但是自己騙自己，他們堅是不明 白。不過李少夫，如果讀 EMBA 那些是不是聰明一 點呢？ EMBA 都不明白，那 你根本是要明白整個資本主義的 foundation 在哪裡，你怎麼讀 EMBA 啊？起碼你有些 commercial law 啊，那些要讀一下。 不是，你條文你硬資訊你就可以吸收到了，但是你對於那個意識形態，即是他們的意識形態很難接受第二些不同的觀念。 不是，這個呢就是其實 我 很早呢，即是未回歸的時候呢，已經跟港澳辦的人呢，即是已經辯論過這個問題。即是港澳辦的人呢，經常都說呢，即是香港只能夠是一個經濟城市，不可以做政治城市，幾乎這一這個咁嘅原則咧，係 掛在口唇邊， 係寫入基本法咁滯嘅。 係。 咁我就已經同當時我同阿我因為嗰時仲喺文匯報做啦，所以同港澳辦啲人好熟。我同老平拗，哇！一個城市嘅功能係整體嘅，佢能夠發揮佢你所欣賞嘅經濟功能，佢必然有佢嘅。政治特點，使到佢呢個經濟 你所欣賞的經濟功能 是能夠成功。而恰恰你如果你只是欣賞它造成它經濟成功的地方，而想抹除了它政治方面 的功能的時候，它的經濟功能也都會消失。他們老平成日跟我拗，即係呢個問題，即係佢係唔明嘅。 即係如果你，即係 你好簡單，你譬如一個金融中心，你冇資訊自由，你就冇一個金融中心。 我冇辦法有信任啊嘛，我點係啊？ 咁你而家成日要諗住要管香港嘅資訊自由嘅時候咧，咁你話即係毀滅緊香港金融中心，係嘛？即係呢樣嘢佢哋係唔明嘅呢樣嘢，所以好難講啊！真係， 你問。當時尚且如此，當時尚且都不肯接受了，你還要經過現在他們這麼爆發性的那個泡沫經濟之下，那種這樣的自信是由泡沫建立而成的，你跟他們說、真的有歷史的終結，即其實剛才我們說的就是歷史的終結，是不是有個多黨代議政制民主，他們是真的到今天都不相信這件事。所以其實我覺得是由鄧小平開始也好，到後面也好，你說政治改革他們都是黨內的改革，他們從來都不肯接受就是共產黨要放棄一黨專政的、即如果不是胡耀邦都不用被人鬧足成個幾星期然後沒得撈了，是不是、即我想他們 是去到某個位置，他純粹對他來說市場經濟是一個純粹我就是要他的好處，我不要市場經濟帶來的其他所有的代價，即他沒想過原來市場經濟有代價的，市場經濟的代價很大的，我想跟他們說，但他從來沒想過這件 事。你說這個 EMBA 的學生來自大陸、其他在外國留學過的民主國家留學過的、人又怎樣呢？大陸仔又怎樣呢？不要說大陸仔，中共留學生、 你不要說中共留學生、今時今日為中共的模式說話的就不只是中國人，是大把西方的學者， 白人 基辛格的 partner Joshua Ramos 寫一本 Beijing Consensus， 根本就是要來推銷這個中國模式的， 做部分 Discovery Channel 的節目、都是為、中共開脫的。喂好識做的，你那天話說呢、這個十九大的時候呢、舉行那個禮拜突然之間 Discovery Channel 呢改變他的、節目表，突然加集啦，習近平即係的中國，即係播出嚟，哇！真係好識都啊！ 咁你十九大講習近平好正常嘅。 你睇今日《東方日報》啊，龍架呢個咧鏡海啊，夠得人即係教育孫啦，龍啊，用龍嚟形容啊習近平，龍架駕臨。鏡海即係澳門，即係你諗下，即係呢啲就係即係中國呢個民族嗰啲封建奴性，真係一日唔清的話咧，即係呢個民族好難進步。 不過咁香港係言論自由嘅，咁即係各人都有不同嘅意見。 係，但係問題你可以好，你可以用一啲好正常嘅言語嚟表述你歡迎阿習近平嚟。你 澳門 你唔使用龍駕呢個鏡海咁樣，喂，講成一龍駕臨咁樣，哇！真係嗰種神服嘅心，嗰種即係奴性充分表現出嚟，真係頂唔順。 Again，香港有好多份報紙，呢都係言論自由表達嚟嘅，大家係可以 make a judgement 嘅。嗱， 好嘢。 Make a judgement，OK。嗱，我仲有咧萬語千言。要請教阿程生，亦都要問阿李兆富。好可惜咧，而家已經差唔多深夜啦。 下次我哋節目個時間控制好啲。 好。咁習近平仲會留喺澳門咧多日嘅。咁啊，聽晏晝先走嘅。咁你大家去睇下啦，仲有乜嘢係講嘅？而今晚咧裏邊咧，佢提到一啲喺晚宴嘅時候一啲 speech 咧，嗱，坐多一陣啊。係幾重要啊！你哋可能有不同嘅睇法。佢就話咧，澳門嘅行政和立法咧係互相係配合，亦都係制衡嘅。啊，噏咗呢樣嘢咧，咁司法嘅機構咧就係獨立審判嘅。呢樣咧係有別於最近，甚至佢習近平本人誒講咗好耐咧，就三權配合，可能係知驚啊！如果再講三權配合咧，即係嚇到香港咧，就鼻哥窿都冇肉嘅。 你點睇咧？我覺得佢有少少變啊。 我 you don't think so？ 我唔覺得佢有咩變， 唔係咁容易變嘅一個人。 唔係佢從來講開三權配合。而家佢講突然之間有少少。 我哋睇歷史睇長遠啲嘅。 好，所以我哋節目都係長遠嘅。今晚做到佢先，下個禮拜嗱唞一唞，因為聖誕節嗰日 Boxing Day 過埋年先啦。 過埋年之後，我哋大家再傾過，好唔好？拜拜，聖誕快樂啊，程生，拜拜，嗯。